付出却改变我。是的，自我的漩涡交汇在黑暗中，你我发出了新的光芒。Yeah, 现在我已全明白什么是爱的真意。 去往无所谓悲伤，只 祝福你，每

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时间的雨。